师，主你遮盖人的软弱，使我们在这里无论传讲聆听都蒙主你话语的造就一样提醒，好让我们在许多看来灰心绝望的时候，看来我们人心里面软弱暴露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你是我们那位信实的主宰。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两天听到我们家乡福建的连江出现一个大新闻，小县城里面出现了全国的新闻，有一个三轮车的司机在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在车上发现一包钱，11万人民币。这个老实人不知道怎么办，就到边上的一个店里面说，请告诉将来如果有人来说丢了东西，请把我的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情后来，当然那是一个老板投资那天不知道要怎么收到的钱，11万，那天放在包里，坐三轮车的时候就掉在那里。当然他要过来问你掉了多少什么东西，对，好了，的确是他丢了。于是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在一个诚信缺失的时代，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已经罕见了。大家还记得多年前一个老人家躺在地上，有人去扶起来，被反被冤告说就是他给把我弄倒的。于是中国的本来就已经非常令人担忧的道德，更加让别人帮助长辈都成为一个非常担心的事情。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人看到了要纠正这样的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所以在小品里面有一个人看病等等，还是一个值得敬重的老人，不会都是这样子。然后喊了许多口号，人还是好的好的，喊了10几声。人性诚信的缺失不单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诚信的缺失甚至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仍然存在。也是不久前一个报道，在香港一个局长姓陈的弟兄，他公开都在承认是基督徒，甚至用圣经来公开来讲他是行公义的。就是这样的一位陈局长，他在一些房地产的事情上公私不分，造成香港社会对这样的一个人有很大的怀疑，他的诚信打了很大的问号。一位牧师特别写文章来揭露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在公开也用圣经来为他的信仰做注脚做见证的人，在香港也是身居高位的人，结果他们的生命暴露出来的却跟他信仰的实质是相反的。又在很短的时间以前，在加州一位长老管财务的，在多年中间因为建堂的缘故，有人巨额的叫奉献进来，他的不清楚的数字不知道是不是都到他腰包里面，达到740万美金。这是个大的教会，你想想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长老可以在财务上不清楚达到740万，那我们总共我们的预算可能还差不多，那是个大教会，而且是建堂。怎么暴露呢？有人奉献200万进来，发现这个账好像没有到教会直接的公布的数字上，后来又有人300万进来，这数字也没反映出来，于是有人就怀疑这财务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在过多年中间财，我们有两位非常忠心的财务，不但是非常忠实的来执行长老们给他的任务，忠心管理财务，而且是非常守密的品格，管财务的是非常教会是可以说是对最信任的人，而且是他必须自己是对神敬畏，而且对人保密，这样的人才可以做财务。做财务的人还不能被别人的奉献绊倒，比如说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可是财务知道他奉献多少，哎呀一看就不能做财务了，受压力太大，牧师不知道你们的收入，财务知道，所以做财务的人心理压力非常大。所以这样的一位长老被人敬重的在教会中间，可以在多年中间跟他的妻子一起，无论是贪污无论是中间洗钱，达到740万美金，成为一个教会的丑闻。你可以说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差吧，你举的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当我们在开始嘲笑论断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的诚信的光景如何，我们有没有出尔反尔，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诺言，我们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撒谎，这些都是直接反映我们内在的品格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因，要让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信实。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徒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发现，我们一直祷告，一直求一些事情，或者说人生里面遇到很大的重担，非常的低潮，我们向主求了很久，这些事情都没有拿开。我们祷告久的时候就会灰心，说主啊，到底你说话还算数吗？你不是说你要眷顾你的儿女吗？你不是说你不会给我担不起的担子吗？我这担子好像担不起了。我们就开始出现怨言，来怀疑神说话还算数吗？这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诚信的缺失，不单在社会上，也在教会里面，还有我们自己在与神同行路上，我们特别是有一些重担、疾病和一些不安的事情长期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怀疑神是否还信实。这两个重要的原因都帮助我们去常常思想，回到圣经里面重新来认识这位信实的主宰。我们今天借着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八节刚才一起读的经文来思想神的信实。在这之前，我查阅了当年我的一个教授，上一神学教授，现在在 Phoenix 教书，就是 Dr. Gruden Wayne Gruden， 他是曾经是美国神学学会的会长，是在美国是福音派里面备受敬重的一位神学家。他这么定义神的信实，他说神的信实是神永远必定会做他所说要做的事，实践他所应许的、应许过的话。这话意思就是神是个说话算数的神，他说过的话他不会改变，他会记得的。圣经里面有人提到的时候会说神会不会健忘，他说神不忘记、不纪念我们的罪愆。所以是有人说神也会忘记事情，英文说 God does not remember your sin， 就是说、哦、神会忘记，神也会健忘，也会忘记事情。这地方弟兄姊妹很多的误解，这地方说神不纪念你们的罪愆、我们的罪愆的时候，那地方乃是指说神不会好像我们的配偶一样，好像拿出来隔一段时间就审判你，你看你过去做过这个事情，那个叫不纪念，不是神会忘记。神的思念意念没有问题，他知道，也知道我们做过多少事情。那个纪念是说神不会老用过去我们跌倒的时候也对付的过的事情，他老用那个给我们过不去，不是那个意思。所以神的信实这地方是他是忠于他自己的本性，他说话算数，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今天罗马书第八章读的经文至少有两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神的信实的理解。有一到第四节这地方我们看，神的信实不会被人的不信废弃，因为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承诺，或者他自己的圣约。一到四节，罗马书这地方一到四节里面提到犹太人的问题，他说犹太人这地方讲的有什么长处呢？背景是一到二章里面保罗讲到罗马书整卷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神要称罪人为义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这之后要之前要提到很多，到底人为什么需要被称义？因为人不义，神是公义的，人不义，所以人有称义的必要。那称义的时候，人的不义是首先讲到外邦人的不义的时候，我相信犹太人读到这里就非常同意，是啊，外邦人是很不义的，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第二章里面保罗话锋一转，犹太人我们自己也不例外，我们也是知道神给我们启示的圣言，我们却没有去遵行，神赐给我们摩西的律法，我们却没有去履行。所以犹太人你们，或者说保罗自己，我们也不例外。那人就开始怀疑了，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把圣约借着摩西传给他自己的百姓，那神是个信实的神，约也给他立了，那犹太人也不怎么样，那是不是神是信实出问题了呢？所以保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章开始他提到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 或许是别人这地方是挑战保罗，或者保罗自己在这地方自问自答。他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这地方问题是，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是大有益处，他的回答，保罗说，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我们常常听到保罗讲第一的时候，后面没有第二，你要找第二要找到第九章，第九章第四第五节里面讲到很多诸约什么儿子的名分等等，很多你要等很久。保罗这地方不是忘记了，他还是提到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犹太人虽然失信，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说，即使有不信的，特别是犹太人，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地方神的信是指神的信实，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幻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是保罗引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大卫犯罪以后被先知责备，他知道自己里面有亏欠，的确是犯罪了，所以他认罪悔改，他就在自己的罪当中跌倒了，被先知责备的时候显明神借着先知对我的责备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显明神自己的公义。那这地方首先第一点，看见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不信就把神的信实废弃了。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商业世界里面，我们经常会提到 contract 立约啊契约的这个事情。那契约跟以色列人的圣约 covenant 是非常不一样的。契约比如说你跟医生有个 appointment， 有一个看医生的一个约定在那里，如果你那天到时间不出现的时候，请问还有效吗？你要是迟到五分钟啊，可能一分钟你说都还好，迟到五分钟十分钟，如果医生忙的话，就是说对不起，护士说，而前面的前台说，你就等下一位有空的时候。我们都遇过这个事情。所以当你失约的时候，医生不需要追着你说，哎，到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来啊？他不需要，你就自动那个 appointment 就自动放弃了。所以有一方违约的时候，那个契约就已经不成了。那严重的情况还会被人上诉。因为你有必须履行的责任，在契约里面写的，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还有法律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你违约的时候，那个契约已经无效了。但是神跟人立的圣约却不一样。请问在历史中间，以色列人很有信心吗？大家知道历史中间，神常常兴起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的不信，神跟他立约，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做到。在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信誓旦旦的说，我们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历史不断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断的软弱，不断的败坏，不断的违约。但是请问神有没有忘记他所立的约呢？会不会说，你看你不来了算了？会不会？不会啊。这个圣约就像父母跟儿女一样，当儿女不听话的时候，父母说你不听话就算了，你今天不吃饭就不要吃了，可能一顿可以，但是你的孩子如果长期不吃饭，父母就会怎么样，很担心。所以神在先知以赛亚四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好像妇人，他说妇人都不会忘记他那吃奶的婴孩，他自己他不难道不会怜悯他自己他所生的儿子吗？即或妇人会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们。所以神说妈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极或有一些狠心的、很个别的、很可怕的母亲，可能会把孩子丢弃的。极或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会丢弃你们。所以显明神自己他的圣约立的时候，虽然一方违约了，但是神还追着他不放，把他的直到把他的儿女挽回回来。我自己看旧约的时候，常常想到神会有两种，比喻可以看见神自己的性情。一个是神是一个受伤的情人，当我看到何西阿书的时候，神看见借着先知的苦难，先知屈辱的生活，看见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的背叛离弃，但是神却不断的怜悯，是怜悯借着先知来呼唤割灭回转。另外一个神呢，好像一个不孝的儿女的父母，孩子不孝，养大了不认父母了，所以神借着先知告诉说，驴都会认得他的主人啊，但是我的百姓却全然忘记我。所以神好像一个受伤的父母一样， 不孝的父母，不孝的儿女的父母，呼天唤地在那里喊，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就这样的一种心境，像受伤的情人，像一个痛苦的母父母。原因就在哪里呢？就是他与我们立约，这位信实的神，儿女被约了，另外一方被约了，但是这位神却没有放弃。所以有两处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提醒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如果大家可以看到，一起读民数记23:19，大家来读，一起读。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圣经上说，神他命立就立，他发一句话万物就造成。他但是这样一位神，大能的神，却愿意在历史中间把他跟我们这些没有信义的人，没有诚信的人绑在一起。所以神真的，我常常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想到神的信实，人这么不可爱，他也知道堕落以后的人性是什么样子。我们做传道的人常常看到弟兄姊妹一些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也会很低沉很难过，看到弟兄姊妹婚姻里面争吵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但是神岂不知道我们更多事情？但是他却愿意跟我们连在一起，而且他借着与我们立约，与他的百姓的立约，来显明他是一位信实的主宰。他不像我们人说话会后悔，说话会说错。当然大家会说到圣经里也有提到神的后悔，那地方后悔神是忧伤了，当人犯罪的时候，他造人，神忧伤了，难过了。另外一处经文在列王记上8:56，我们大家一起读。列王记上8:56，我给大家读。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神是应当可称颂的，因为借着摩西所应许的，没有一个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其中也包括对他们的警戒，对他们的审判。所以神说话是算数的。在旧约时代，大家知道很著名的例子，神应许亚伯拉罕，在他75岁的时候，太太65岁已经断经了，不可能有孩子了，但是神应许说要赐给你一个后裔，将来万国都要借着他蒙福。没有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在古代都是借着儿女成，而且神已经说你的儿女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那要不然呢，我连儿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直到25年以后成就。请问这25年中间亚伯拉罕是什么心情？大家读过创世纪，刚刚读过，如果你在麦琴读经计划，你们就知道这段时间亚伯拉罕有没有出现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有啊，他一看我的正房太太不生，我就找一个我的二房来，也用自己的方法。恰恰是这个自己的方法，今天造成了神的子民之间跟以斯玛利的后裔无尽的痛苦。这一个人的软弱，你看造成多大的问题。但是圣经总的来说，圣经的作者来告诉我们，亚伯兰夫妇还是有信心的，虽然他一曾经软弱过。所以在罗马书4章里面提到他的时候，跟他们盖棺定论，指出他还是一个信心的。他说他仍然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要成就，虽然中间他有个软弱过。所以我们来看见神，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大部分人会觉得是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神都纪念。人会不忠实，会背叛，会忘记，会健忘，但是神不会忘记。我记得在学生的时代，在这边印第安纳留学，那时候做学生团系主席，常常因为要接送很多同学有人说你事情多就会忘记事情，我常常忘记事情。可能跟大家提过，那个我的牧师看见我没什么希望的，这个人这么健忘，说说就忘了，说说就忘了。后来他就有一次团契礼拜五晚上，他就给我一本叫 memo， 那个叫什么，就是怕忘记事情那个记事本。他看见我没救了，就给我一本记事本来提醒我将来记东西不会忘记。哎，结果那天团契结束的时候，我把记事本也忘记了。 所以牧师说，要是没耶稣你真没救了。我那时候还真真沾沾自喜，健忘没有关系嘛，我不是故意啊，只要健忘出了名就好了，出了名大家都原谅你嘛。后来发现不能这样讲了，这是败坏了，人忘记了就是你的责任，你还可以给自己健忘贴个标签啊，你不是故意的。当你的健忘带来重大的后果的时候，你就不会，你就笑不起来了。所以神是不会忘记事情，这位神是信实的主宰。人虽然会失信，我们有一方会失信，但是他不会失信。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见神的信实并不排除对人的不义进行审判，因为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本性，神仍然忠于他的本性。这地方从五到八节这地方，我们来继续看刚才罗马书第三章五到八节这地方说，保罗说，我且照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不是他不义吗？断乎不可，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呢？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些话，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另外一种理由就很是想，神既然是信实的，那会不会对他的儿女，对他的百姓手软一点？那就不会，就说虽然他儿女是有不义，但是不要严厉的责备，因为他已经说过他要眷顾他的儿女嘛。那现在他儿女出事的时候，会不会网开一面呢？圣经说不是的。另外一种理由告诉我们说，神，我犯罪更显出我的不幸，我的不义更显出你公义，那应该你应该称赞我啊！你看我犯罪了，哎，你显出很圣洁来；那我跌倒了，你不跌倒，那应该你应该感谢我啊！你看你得到荣耀了嘛？请问这样的歪理在世界上有没有听过？听过哈？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过，但是如果今天包公在那里，他判了重大的案件以后，别人那个被判案的人说，包公你要感谢我，要不是我犯法了，你不会出名的。请问包公会怎么讲？包公说，大胆刁民，马上就把你关起来了。这地方保罗也没回答他理由哈，保罗基本上跟包公说的差不多，你大胆刁民，该当，你们像人被审判是活该的，该当的。还有这种歪理，哦，我做不好的事情还显出神的荣耀来，神还要感谢他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他根据他自己的本性来做事的。我们经常也听到人有些刁钻的慕道友会说，神能不能造出一块搬不起的石头，自己搬起的石头，神能不能造出一个方块的圆等等，这些都是这种问题是不值得回答的。因为神不会背负他自己，神造的真理里面不会互相矛盾的。有没有方块的圆？请问这样的话是故意刁难别人的。神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如果你知道他是万能的话，他没有搬不起的石头，那你自己的问题里面就隐含了一个矛盾在那里。这种问题不值得你回答，你不要再去想很多话，我去问问懂逻辑的我们的什么长老执事，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这叫刁钻，故意刁难的问题。神不会背乎他的本性的，在神那里二加二还是等于四，但是神可以超越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要说我考算术的时候，我现在信神了，那我就可以随便了。你算术还是要神，还是认为这个算术是对的，但是这位神却不受算术限制而已。神不背负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这节经文，大家一起来读，如果有的话一起来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地方是神他自己公义的本性，他圣洁的本性，他信实的本性不会改变。虽然你不义的人在那里说，我的不义增加你的公义，我的不信增加你的信实，神说岂有此理，我还是要审判你。所以这是神自己的命定。所以我们另外的经文我们不读了，但是在诗篇八十九篇第三十节三十五节里面，那基本上告诉我们说，神仍然会审判他的子民的。你犯罪了，神的信实不会免去你的审判，我还是要审判你。这也是神自己信实的另外一方面的印证。在 五经里面神借着摩西来告诉我们说，将来你要犯罪的时候，你会在万国中间抛来抛去的，而且你们的君王将来也要被挪到外地去的。这些事情都在以色列被掳的时代一一的应验。所以刚才讲过，神借着摩西所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没有一句落空。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你是个慕道的朋友或者慕道朋友，你在看圣经里面预言的实现的时候，我自己当年作为无神论者的时候，就是被一些事情震惊，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准确的应验，这件事情应该震撼你的心。那我们对那位历史的主宰，那位信实的神肃然起敬，居然他在没有发生的事情预言他都可以有能力应验。连罗素这样的人，反对基督教的人，他都说如果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按着这样的意义的应验，这位神就是存在的。他判断的标准的确是非常准确，只是他自己不需要按着逻辑来印证他自己，神的确是信实的，他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应验。有些预言没有应验我们不知道，就像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还不清楚，但他一定会再来的，因为他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的应验。我们来看我们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有的回应。第一方面，我们应当成为一个诚信可靠的人，诚信可靠的人。拉丁有个谚语说，正直是最高的财富， Integrity is the highest possession。 Integrity 就是正直。那有没有人想过 Integrity 跟整数 Integer 这个词， Integral Integer 这个词有没有区别，有没有词根一样的？我刚好学数学，非常敏感这个 integrity 这个词。正值跟整数是一个词根的，整数不是 2.1 2.3， 就是2 3 4，完整的正值就是一个本性性情的完整。不正值的人他是破损的，他一定要在某些地方他要用谎言，要用欺哄，要用别的东西来遮盖的。所以正值是完整的意思，是神设计原来的意思。我们的祖先孔夫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没有信实的话，说话不算数的话，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了。他说我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孔夫子讲的。 Billy Graham 是被美国人敬重，是普世敬重的一位传道人，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失去财富没损失什么，失去健康只是损失身上的某些东西，但失去品格就一概都失散尽尽。当品格失去的时候，他认为所有的都失去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以弗所书5:8-10，可以大家一起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还要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4章里面也说，我们个人要跟不要说谎言，要跟邻舍说实话。当基督徒撒谎的时候，当基督徒失去诚信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自己的名声受亏损，世界的那些文学家都会提醒我们，巴尔扎克说你要保护你的名声，就像保护自己的名誉一样，你要保护自己的诚实，就像保护自己的名誉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请问基督徒要失去诚信的时候，谁的名声还连在一起呢？神的名声还连在一起。如果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在外面乱骗人，别人会说这是谁的孩子啊，满口胡言，哎，你的名字有没有连在里面呢？请问，哎，你做父母的肯定没教好。但是基督徒要是遇到在外面品格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名都连在里面。别人说他还是基督徒啊，他还做这种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为神的荣耀而活，但是当我们的品格在你的群体里面，在你的社区里面诚信失去的时候，其实那个亏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做长老的人其中有一个条件，我们平时很少讲，要在教外有好名声。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去讨好社区，在外面啊捐钱，然后让大家看，哎呀，这个人很有爱心。不是，那是指品格，这个人是经过试验的，在他社区里面，在他同事当中，在他认识人中间，这个人品格是没得说的。 这就是荣耀归给神。我们另外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神是一位诚信的神。我们应当不但是对自己，刚才说保护自己的名声要诚信，我们还应该忠于神自己。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你还没信主，或者说你过去很败坏的时候答应过别人，我到25岁的时候跟你一起去抢银行，但是你到那时候你信主了，你说哎不行啊，我过去跟他许诺过我要抢银行的，那请问你要不要为你的诚信再去抢银行呢？要不要？大家都觉得不要了哈。你有更高的理由否定你过去的诺言，你这个必须有更高的理由，因为那是个道德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很败坏的时候许诺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我要成为忠于神的人了。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神来验收我们的时候，他是看我们是不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不是做多少丰功伟绩的人，是否小事上你给他托付了他很忠心。今天早晨我特别高兴，我们早晨礼拜天早晨比较忙碌一点，我们去吃完饭就上去了，去换衣服等等，那我们就托付给孩子，你帮我们洗个碗，我只是托付孩子碗收一下，其实我没有指望他会收的，我是说因为早晨他也有收东西，我说你们两个吃碗哈，一会儿把碗收一下，就意思就是把饭桌拿开一下，结果我们下来爸妈下来很开心，不但把我们收了还帮我们洗了，哎呀我们有多开心哈！我开心的不是他很，因为我讲的时候可能觉得孩子因为礼拜天早晨都匆匆忙去教会，可能往即使没有做太好我们大概也可以过得去，我其实早晨是给他走的时候我心里想给他出个小考题吧，我没有讲得很大声也没有讲得很认真，我就是说啊姐姐弟弟一会儿把碗帮爸收一下，我就这样就上走开了，若无其事的讲了一句，哎，他后来不但收还洗的时候，我就哦，我将来再托付他大一点的事情，现在只是把碗收了，那以后可能割草了。有个公司的老板有一天在他有一个 check out 的地方啊，一个 cafeteria 一个午餐里出来的时候，一个银行的老板，他看见他的一个同事，他的一个员工在那里从那个食堂里面出来，偷偷夹了两块东西夹在下面，被这个银行的老板看见了。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好结果？老板会不会说：“哎呦，他只是偷两块什么什么小沙拉的东西，将来别的可能应该不会吧？”请问有没有这样傻瓜的老板？哎呦，你在小事上暴露出不忠心，你在大事上一定做不好的，一定做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交的朋友没有诚信的时候，你要么能够帮助别人改变，要么就离开，不要交这样的朋友。你不要指望那是小事上他可以骗你，将来大事上不骗你，以后可能女朋友都被他抢走了。所以你要小心交往的人，他的品格他借着小事暴露出来的，聪明人都是这样的，认识人。我们也教孩子们，什么样的人会说爹地妈咪坏话呢？就是他在我们面前会讲别人坏话的人，他刚开始听有点绕口令，听不太懂什么意思。我说啊，如果哪一个叔叔阿姨到爸爸妈妈那里再讲别人的坏话，我说我就做个推理哈，虽然爸爸妈妈很少听到这样的话，他也会讲爸爸妈妈的坏话，你知道吧？他说为什么这样想啊？我说这叫推理。这个推理的前提是什么呢？人的品格比较固定，不太容易改变。他在你这里可以讲另外人的坏话，他也会在别人那里讲你的坏话，特别是讲父母的坏话，讲配偶的坏话，这种人你要特别小心。如果一个人在后面讲，在公开在一些场合在讲父母的坏话，你要很小心哦，他将来讲他朋友讲别人的坏话是很容易的事情。那讲配偶呢，偶尔在我们这里辅导，我允许他配偶的难过的事情允许讲，不是说他牧师师母呢讲配偶的难过都不能讲，但是如果你在一些团契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在讲别人的坏话，你要小心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可能在别的地方就会讲你的坏话，你如果不愿意你的坏话或者你的软弱被这样的人知道，你就不要这样交这样的朋友。能够有先知性的洞见和勇气，你改变这样的人，指出来你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欣赏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家里非常讨厌人， 讲传舌的话在他后面。厌恶神厌恶的事情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忠心于主的时候，我们要做主喜悦的事情。我们盼望能够建造这样的一个群体，能够厌恶流言，厌恶毁谤，厌恶背后传舌，厌恶毁坏他人名声。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群体里面一个合一的问题，然后信任的危机。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人性都有着软弱，但是我们不要让试探允许在我们边上。路德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不能够拦阻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这个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不允许鸟在我们头上筑窝，这样可以吧？鸟在天空随便飞，流言满天飞都可以，但不要到我家里来，我也不要去轻信它。如果那样的话呢，就是鸟就在你头上筑窝了，拉屎在你头上了。最后，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是信实可靠的，来激励我们。刚才前面也提过，敌人准备在软弱的时候，在好像神信不下去了，我们的长期的疾病，我们还一直找工作找不到，然后配偶的健康，儿女的管教，好像一直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听我。这时候就是帮助我们来相信这位神，回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约翰威斯利这样讲得非常好，神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除非人先离弃他。神不会抛弃我们，除非我们离弃他。潘霍华也讲得非常好，他讲得更加激烈一点，他说信心之赌注是将一切都压在神的信实上，好像赌博的人把所有人都压在什么事情上呢？神自己的信实上面。John Newton Darby 是一个非常在弟兄会普瑞茅斯弟兄会里面对中国的小群教会地方教会有很深影响的一位传道人，这位圣徒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虽然经过艰难困苦的光景，然而他的信实并不改变，并不减少。我们若仰望他，他仍是在那里，就是有时好像他丢弃我们，然而这不过是试验信心，叫我们认识自己而已。这些圣徒都教导我们说，在信心的黑夜里面，我们要回到那位信实的主宰那里，一直祷告，好像神不听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或许就在试验我们忍耐，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信靠他这位信实的主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不要灰心，弟兄姐妹，知道作为你们的牧者，常常知道许多的软弱，有些弟兄姊妹也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像一些重担没有拿开，我们心里也很沉重，但是这位信实的神一直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对亚伯拉罕信实，对大卫信实，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他终极的信实，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不会否定的。有一天他应许还要再来，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来等候那位信实的主。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信实的主宰，主啊，帮助我们这些做你的儿女，主啊，身上有你的形象的，更是蒙你救赎的，主啊，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诚信是善的时代里面能够活出诚信可靠的见证来。主啊，让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神是信实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各样的艰难困苦里面，主，等候多日甚至失去耐心进行动摇的弟兄姐妹，神啊，你将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那位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主啊，那位与挪亚立约的神没有改变，与摩西立约的神没有改变，与大卫立约的神没有改变，主，你终极的约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立的新约没有改变。主啊，你有一天父神还要差遣你的爱子还要再来。主，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好像是我们很多灰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但是帮助我们紧紧抓住那坚定的应许，你所应许的都必要成就，使你的儿女存着忍耐等候来奔走着信心道路的历程。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